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 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7:0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一，这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祝为各位朋友保障的基础。当然也有些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事业理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当中奋斗，也有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这种初衷和愿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啊再风生水起啊，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再大，我们也要回馈于家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一些职场朋友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纠结，那就是生不生孩子，或者是说生了头胎之后要不要生二胎的问题。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数据，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新生人口的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是1723万，这个数字如果不做对比的话，可能大家感受不到啊，1700多万是不是很多呢？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也低于国家卫计委此前的2261万人的预期，人口出生率为 12.43%，比16年下降了0.52%。那么在2017年的新生人口的组成上面，二孩占比已经上升到了51%，比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尽管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二孩的功劳啊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占到了整个新生儿数量的51%。那么现在呢，我们都能够从政策呀，从大家的这种心理预期呀，以及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感觉到，国家其实是在鼓励生育，也是在鼓励生二胎的。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职场人又遇到哪些纠结和困惑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原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莹律师。李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些案例当中来说一说，一些朋友他们为什么不敢生，为什么生了头胎之后心里尽管想要二胎也是不太敢怀啊？这里面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从一个案例说起。这事儿发生在江苏，一位31岁的王女士怀上二胎之后，领导先是劝她不要上班了，当王女士决定继续工作，领导却对她做出了调岗的决定，让她去干嘛呢？让她去看厕所，并且以安全为由禁止她进入厂房和办公楼，连原本免费的班车和午餐也要对她收费，而且呢还让她放弃休息去培训员工。王女士和她的家人认为公司这么做就是想逼她主动辞职。那李林律师您怎么来看啊，公司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生了二胎之后能不能够调岗，如果要调的话调到这样的一个岗位合不合适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女性的生关于女性女职工生育权的问题，那么无论是从我们国家的宪法然后包括 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有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啊，都明确的要保护这个怀孕啊，就是三期，就是怀孕、生产、哺乳期的女职工的权益。那么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调岗啊，那么在法律上规定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呢，就是说前提是如果是这份工作不适合这个女职工，就等于是如果可能是有毒有害，或者是频繁的上腰下腰啊，或者就是说比较繁重的工作，那么就是不适合怀孕女职工的话呢，是可以调岗。但是呢，就是首先要求就是说，一个就是要跟她相适应的工作，第二呢就是不能够降低她的待遇。 嗯 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是从贵公从那个公司啊对这个职工的做法来看，我们认为一个是他把他调到去打扫卫生， 嗯 啊，那么这个的话当然不能说打扫卫生啊这个工作啊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他打扫卫生上腰下腰捡做清洁什么的，这个其实未必适合这个女员工。 嗯， 第二就是说他的相关的待遇也被取消了，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嗯，刚才您说的就是一个是要看他的身体适不适合新的这个岗位， 对对 对, 对。 第二个就是原来挣多少钱， 不能降低， 那么现在也要挣多少钱， 基本待遇 就是能升不能降。 对，而且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女员工，她的工作并就是她怀孕，并没有影响到她在原岗位的工作。 嗯， 那么。嗯，他去给他调岗就不合适了。 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待遇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报酬的一部分？你看， 对，包括报酬，然后包括就他刚才说到的，就是 午餐呀、班车 呀，或者是班车，这些都是相应的待遇啊，就是工资还有相应的福利啊，因为我们都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对员工的一个福利。那么他给他取消了，就是违法的。 嗯，那另外呢，我们。从看厕所这个描述当中，是不是可以感觉到就是和他原来的工作的内容有很大的反差？ 对， 我们以这个其他的为例吧，比如说看大门是吧，比如说收发快递呀，他原来可能是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是， 那这种反差构不构成违法呢？ 我刚才说了，他其实不是说这个工作他有反差的问题，而是就是说他是不是真正的适合他。 嗯 啊，还有一个他本身是一个技术工种的话，他的技术是能够体现更高价值的。 嗯， 那么你如果让他做一个就是谁都可以做的这个事情，事实上是对他价值的一个一个贬低。 嗯， 而且就是说就刚才我提到，就是并不是说打扫卫生这个工作啊他有三六九等这个问题，而是指他在安排他这个工作当中，他是带有对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歧视的。 嗯，其实我们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啊，如果一个活儿特别轻松， 嗯， 你还给他特别高的报酬， 嗯， 那么你让这个怀孕的女员工去干的话， 嗯， 这个经营者会说那我划不来，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去保护这个女职工的权益，这个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嗯， 这是必须遵守的。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他即使是比较高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并不是说女员工就做不了， 所以这种调岗一定背后是有些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就刚才我说到的，它事实上就带有歧视。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案子呢，就让我想到了，就几年前也在媒体有一定的反响的一个案子，就叫史上最贵清洁工的这样一个案子。她也是一个女职工怀孕，她原来做的就是技术工作，但是用人单位为了把她逼走，然后就让她去做员工这个打扫卫生 的工作， 然后刷马桶，然后每个月还是给他，在当时就是应该是几年前，还是每个月9000块钱的工资。 嗯 啊，就说我不降低你的工资，但是我用这种方式来逼你离开。 嗯 啊，还有的这个企业就是让这个员工说，你不是怀孕了吗？你不能够做工作吗？可以，我不安排你工作，他让他每天站在这个单位的大门。就这么站着， 然后让所有的人进进出出看着他，他就站在大门，什么都没有，什么工作都没有，就是你站在那儿。那么最后这个员工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羞辱，最后他被迫辞职。那么你自己辞职了，那么用人单位就说那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辞职，那么跟我没有关系。 嗯，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应有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保障和保护。 是，这个其实和员工的权益啊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不自知有关系。如果在当时能够及时的寻求帮助的话，也不至于那样哈。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几个案例啊，给其他的员工也是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 是的， 以及给整个公司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大家会想，这是我们同事的今天，会不会是明天？ 对 啊，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是，所以我觉得用人单位在应该善待自己的员工，因为善待自己的员工才能更有利于这个企业的发展。 我们在一些采访当中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案例当中的企业主啊提出来，就是你要是仲裁要是去法院起诉随便啊，我们都愿意啊。那么看似企业是一副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的样子啊，要一路走到头。那么我们来说说后面的程序。如果说这位女士不辞职，也要跟她死磕到底的话，去仲裁了，后面去法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这个工作必须要做吗？因为确实要做呢，身体上有吃不消，对吧？你要不做呢，公司会找理由说，你看给你安排的事儿你不好好干。那么在这个仲裁结果出来之前，她这个工作该怎么办？ 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女员工她在寻求法律救济，那么她目前这份工作确实不适合她，那么她可以到医院去出具相应的证明，那么证明她现在不宜工作，那么正常的休病假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请假手续，然后你不再去上班，很可能就会被用人单位来去利用啊。 但是如果说她只是一个怀孕哈，身体上没有说达不到这个 对，所以 不工作的这个条件的话，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寻求法律救济的时候，在正式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结果没出来之前啊，那么你还是应该在你应。在相应的岗位上啊，最好是还是虽然你不是很情愿，但是就是说最好还是要正常的履行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就说，如果是他确实是认为自己不适合去，而且这个工作确实对他的这个孩子有影响，那么他是可以用正常的手续，比如说就是开病假条或者等等方式啊，医院如果是他确实是不适合的话，医院是会给他出这个病房的手续，比如说就是开病假条或者等等方式啊，医院如果是他确实是不适合的话，医院是会给他出这个病假条的。 有没有一些稍微快一点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仲裁呢它有一个时间，法院起诉更长了啊， 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举报，控告，然后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 这个快一点， 这个相应可能会快一些。 因为比如说把你派到了一个有毒有害的或者是这种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地方， 对， 你不工作呢人会说你旷工， 对， 你一工作呢想我在这待一天是不是对我孩子的影响就多一天呢？ 对， 刚才您谈的这种行政方式 的 这种也可以， 行政方式可以通过举报，通过控告，申诉等等方式啊。那么一个是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向工会， 工会 啊，对。 那这两个冲突嘛，比如说 不冲突， 同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以及同时向仲裁委提出这个仲裁， 不冲突啊，对，并不是说我仲裁了以后我就不能够再去举报和控告了。 这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谈到的，因为一位女士想要生二胎，被公司啊这个有涉嫌恶意调岗的这样一种待遇啊。那其实林律师呢也代理过哈，妇女要生孩子，结果呢被公司啊恶意下套的哈，这么一个案例。我们也请林律师来介绍一下。 那么我是代理了不少因怀孕、生产、哺乳等等原因，然后这个她的劳动权益遭受到损害的女职工的案件啊。那么 您刚才说的，就是她怀孕以后，那么用人单位知道不能够很直接的给她解雇，那么就给她确实是下了一个套，那么这个单位呢，她在外地有一家分公司，她当时就说，我安排你去那家分公司做点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你就安排你出差吧，然后给她安排了大概就是前后超过半个月，那么等她回来以后，那么用人单位就跟她说你旷工半个月，已经达到了这个辞退的标准，然后让你辞退。她说那我没有旷工啊，是那个我是受我们部门的领导委派，然后让我去到分公司出差了，然后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故意为之的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给他作证， 就是分公司那边也不认吗？ 分公司也不认，然后他的领导也不认，就这是一个 预谋好的 预谋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只有车票，交那你没有办法能证明这张车票你是去做工作的而且他当时也没有他当时虽然有自己的工作记录，但是他所有的人都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去外地是去外地的公司的这个办公楼里去上班了吗？ 他是去做了一些事情，安排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估计不会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很好的做记录所以他被用人单位解雇了以后呢，他还找到我们那么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最终呢，就是说，用人单位也看到，就是说，要纯粹的就让他说旷工那么因为有我们专业性的帮助，他可能比较难那么而这位女士呢，也觉得既然用人单位这样给我下套那么我再在这个单位待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劳动法或者劳动法规定了，就是说如果你违法解除的话如果是用劳动者要求履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那么用人单位是应该要继续履行的，但是他如果不要求的话是可以支付经济补偿金，所以最后这个案子是在我们这样一些专业性的帮助之下，然后最后他们是达成调解了但是如果是没有律师的专业性帮助，他真的就是被下套，然后就真的就 他手里一点点对于他有利的证据都没有吗？ 他还是就是说不多，但是是在我们的专业性的帮助之下那么他能够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 就是、说 你跟大伙介绍一下， 比如说他确实是有工作记录然后去 工作记录是记录在哪里 就是记录在他的工作本上那么你即使是不承认，但是他就是说你这种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那么他有仲裁员或者是法官，他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他你对方不承认，但是他有相应的一些工作的记录，或者是他有一些打电话我们帮他把那个电话记录也弄了，那么这些电话他说都是谁谁谁确实是他是有他的这个工作同事的这些电话 有和同事通话记录 对对对，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相应的证据，但是就是说 不 是那么很非常的充分和完整 是 对， 所以呢就是只能从某种推理的角度来 就是说我就是这个需要仲裁员或者是法官，他要通过叫做结合他的证据，结合双方的陈述，然后他去判断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所以用人单位他也有风险 我们曾经说过一个案例也就是在法律上面不诚信，最后呢被法院判决这个败诉同时还要支付大量的这个赔偿金的案例那事实上通过这个案例，用人单位如果被证明是不诚信的行为的话，这种风险也非常之大 对，就是说因为如果是他违法去解除这个劳动者的劳动合同那么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劳动者是可以一个是劳动者却可以追究他，第二是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管理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甚至是罚款的。 我的意思，如果他是在法庭上，他说我没有派他去出差，就这个事儿他进行这种 那 否认 的话，他在民事诉讼当中的话，如果是他在民事诉讼当中他所承担的这样一个法律风险就是说实际上造成的具体损失，比如说法院会判他多少钱，这个不会，但是他的这样一个行为会给他的商誉，会给他的声誉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对， 好，那在您参与这个案例的调查过程当中，这些同事啊，包括分公司那边的人，你们都有了解，都有走访吗？ 他根本就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完全不配合。 对，完全不配合。所以就是说在劳资或者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这样的一个纠纷当中肯定是劳动者是天然弱势，而这个用人单位是天然强势的。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案子，很多劳动者需要找证人嘛，那么是非常难的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对方他也是要在这个单位混下去他也要需要在这个单位工作，需要这份工作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想，就是更多的应该是用人单位自己要诚信因为对这个其他的劳动者而言，如果用人单位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的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对用人对劳动者来讲，那么在自己这个劳动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包括留有相应证据，留有相应的工作痕迹，这样的一些意识还是需要有的。 这倒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是吧？ 是的。 比如说我怀孕了，公司把我派到外地去出差，我都要想一想公司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算计我，也没必要。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养成一些良好的工作习惯或者是你有一些生活兴趣爱好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拍个小视频以后你工作的内容的场景同事多少也能够从侧面帮助到。 而且用人单位一旦他想就他一旦有不想再用你的这个想法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其实对于劳动者来说是防不胜防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它更或者劳动合同法等等，它更多的是要从劳动者的角度，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也就是基于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应该给劳动者倾斜性的保护。 在这个案例当中劳动者有没有提前预感到一些事儿，或者说他事后回想？ 他真的没有， 就企业完全没有一些端倪吗？ 因为就是说，没有人找他说我你是不是要辞职？他如果有，他肯定就会注意因为很多的用人单位他在算计你的时候那么可能你自己确实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用劳动者呢可能还是要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要加强 他这个是生头胎还是二胎？ 他当时应该是头胎。 头胎 因为现在不是二胎的问题，就是你即使是头胎那么你的这个因为怀孕生产和哺乳遭受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多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这一类的情况就更为复杂 就是原来争议更多发生在头胎的时候，现在呢就是头胎二胎都有了。 对，而且就是可能一个女职工她可能要面临两次生育，那么可能就会要面临两次自己遭受权益侵害的这样的一个 风险 可能性。对， 是的。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女职工在生育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隐性的压力，以及他们在决定要不要生育的时候呢，内心的一些纠结。那么我们下面呢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是他们所遇到的隐性的压力。

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 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一个当然啦，这种隐形压力，一方面是劳动者自己的压力，包括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就业整个的就业形势还是很严峻的，那么一旦生育，那么就有可能啊，特别是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样的一些啊，而且生一个可能就2年，但是如果是生两个，再加上备孕，可能加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啊，那么这个时期往往是对这个育龄期呢，对这些女职工来讲，她也是自己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压力？那么也是基于我们就是反过来讲，还是基于企业 好的时期了。另外呢，是不是来自于夫君的啊，来自于先生的 家庭 家庭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哈、他们在抉择的时候的一些 需要考虑的 啊，需要考虑的点哈、包括他先生的单位现在效益怎么样，是吧，先生现在的这个 把生育啊养育孩子的这样一个重任啊只加在女性的头上，那么我想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之后那么谁来去带这个孩子是要看夫妻双方谁更合适啊。那么所以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个人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都是爸爸带的，因为当时他父亲两个人相比较，可能妈妈出去工作更合适，所以都是爸爸带。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的奶爸。那么同时这个生育也不光是这个家庭，那么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人类文明的再生产啊，所以它也应该是社会也应该对人类繁衍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么我想就是对女性来说为什么压力这么大，是因为这个家庭或者是社会应该承担的某些功能某些责任全部压在了女性的一个人的身上。 对，前两天我在新闻上看到，就是上海有一个妈妈啊工作，她的先生带孩子哈，而且那位先生呢还自得其乐，他还做了一个分析，说我带孩子我们家这个性价比更高一点。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倡导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前提是 就是让爸爸也来参与到抚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 对，这前提啊，我想问大家，您认为是有一方挣的钱足够，另一方不用工作，这是前提呢，还是说前提是认为任何一方都有带孩子的这个义务呢？哎，这是一个选择题啊，就是说您认为是经济条件更重要，还是希望呢就是在带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哈更加的去平衡一点更重要。这恐怕也会带来就是谁去工作的问题哈。 是的。 这只是员工和员工家庭所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其实企业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哈。 是的。 他们也面临经营的问题，也面临这个市场竞争的问题。 是的。 那在这个职工生孩子的问题上，您认为企业主的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共性？他们有哪些顾虑？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企业，特别是这个就是 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企业来讲啊，因为用人单位它也包括像所有的用人单位嘛， 对 啊，那么学校、 国有企业啊、 老师、 事业单位、 机关 啊 等等。那么可能所以你们会发现，大家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体制内， 嗯， 机关、高校啊，那么他们还包括事业单位啊。那么在贯彻劳动法方面保护女职工的这个生育权方面是相对是要做得好一些的、 嗯、是的。 那么出问题的往往是这些民营企业， 嗯 啊，或者是这个以中小就是小一些的企业啊。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涉及到成本， 嗯 啊，那么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 对 换算成经济学的问题、 对它是不能回避。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我说它是一个我们社会共同承担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类繁衍，不光是一个家庭和个人的问题、嗯、它确实是人类繁衍是我们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它也应该是社会啊，或者是说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 啊，那么这种相应的责任包括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啊，生育的保障，那么还有我们应该完善相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设施啊。为什么就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好多家庭生很多的孩子，好几个孩子，但是我们会发现女性她在劳动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率当中还是不低的， 嗯， 你会发现 妇女能顶半边天嘛、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 那个时候是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单位都有托儿所幼儿园、嗯啊，然后有育婴室，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公共服务是比较完善的。那么，这个女职工她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但现在也不能说都让企业去办社会， 啊、对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社会 办社会嘛、 啊，通过一些社会，还有就是说，我确实也能够理解有一些企业的苦衷， 嗯， 比如说有一些某些企业像小学，啊，这个小学，那么还有。护士， 嗯， 啊，幼儿园， 嗯， 那么这些在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是以女性为主的，那么如果是包括还有一些纺织厂啊、嗯、等等这样一个女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劳动的岗位上，那么如果大家都去生孩子，特别都去生二胎或者是一胎二胎，大家都去生啊，那么可能确实是会对类似的这样一些企业。是会产生影响，这个是一个也是同样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是，所以说在某个省的一个学校就出现了这个生孩子 要排队 嘛。 啊，那么这个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是保护女职工、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的，就是你不能够禁止我结婚、禁止我生育、嗯、啊，禁这个是违反法律的。但是同时企业或者是用人单位他确实面临这样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确实也碰到比如说妇联啊，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在妇联嘛，他说一下子他们那个科室基本上一胎二胎的基本上一下都怀了 啊，就是在妇联工作的人员、 啊、对对对，所以他就因为他们不能够排队啊、嗯、是吧，你妇联自己，那么当时他就他自己一个人，他是 他没有生 的领导，然后最后就剩他了、 嗯、 因为还有产假，还有不你正在生的当中、嗯、或者已经生了的 哺乳， 嗯，你像他的那个产假在国家机关他有的都要到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八九个月、九十个月。如果他自己再，再要求再多休啊等等，他其实是，那么每一个都这样的话，他确实是在某个时段，他就是一个真空期，这个是现实摆在这儿的。所以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非常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是那么。面对企业它存在的客观困难又怎么样解决呢、 嗯、 我觉得确实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突破传统的一些观念啊，就比如说护士或者小学，我们在我们国家在城市 你会发现都是女的多啊。但是如果是从国外的来讲的话，他男护士、男小学老师也很多，那么他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从更高的层面， 对，从更高的层面，就是我们要要打破传统的社会定型、社会角色定型。 社会角色 定型 哎， 对、 这个， 就是说女的只能做什么工作， 嗯、 男的只能做什么工作，或者女的适合做什么工作，男的不适合做什么工作。其实这就是人们的一种传统的角色定型，我们应该打破它。 前两天不是在演一个电视剧吗？ 嗯， 虽然这电视剧口碑不好啊，但是呢，确实是有助于刚才您所说的打破社会角色定型的。这电视剧的名字叫《月嫂先生》。 是 先生男士当月嫂啊， 男士也是可以当的。 嗯 啊，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哎，就是打破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主张，就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就是夫妻共同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 嗯、 啊。那么当然生没有办法哈，但是生完之后，你像在国外很多的他们当然了，这个是东西方对生育文化一些不一样。你像在西方国家，他是不存在坐月子之说的。 嗯， 他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很快就工作了，那么就是爸爸带。我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一个奶爸， 嗯， 他就把孩子带到那个商场，他的孩子才出生10天。我说他妈妈呢、 嗯、 妈妈上班去了 啊、 哦、他就出生一个10天的孩子，他就给带到商场，而且就是妈妈已经上班去了，他带着孩子、啊，所以就是说，嗯，那么事实上，对女性来讲，她因为生育而受到的工作影响就很小。 是。 啊，所以就是说，谁带孩子都可以，那么就不存在说女职工多的，就一定就会影响工作。那可能是她的先生就可能在家带孩子。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打破这种传统的，角色定型，那么同时我们也鼓励夫妻共同参与抚育孩子、 嗯、 啊，我们鼓励更多的奶爸。 嗯， 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也要去建立和完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啊，这样的话呢，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系统的一个解决的工程。 确实，它这是一个工程。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先生去带孩子，女士去上班啊。但是在咱们国家呢，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男士挣的是要比女士多的。 是。 这个很多人。 这也是一种。 啊，吃就是未知啊。 就业的歧视。 呼吁嘛，说你为什么男的就比女的挣得多呢？ 是的， 对不对？ 对。 所以认为这是一种就业方面的不公。 歧视。 对。 不公平。 如果说那女士跟男士挣的差不多啊，或者说两方面的差距很低的话， 嗯。 那么让男士回家啊，带孩子这种可能性就增加了。 对，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要打破人们的传统观念，因为如果是男士回家带孩子， 嗯、 有的他就会认为说这个男士 不好 吃软饭 啊、哦，吃软饭。 嗯，对， 我的意思是不会带。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爸爸带孩子还是带得很好的。 就在前天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说她朋友圈里有一个女朋友跟她。就是在朋友圈里说生了孩子这一年，他从来没有换过尿布，没有泡过奶粉，说从来啊。 哦。 他问我什么想法，我说从来这事儿有点过，就走极端了。但是他说， 这是确实是很少见，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也体现就是他的先生完全可以， 就是有这样的男人是可以干的， 是可以搞得定的 啊，是可以搞得定。 嗯， 好，那我们来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啊，刚生完二胎，休完产假上班，公司就解聘他了。 嗯， 口头上同意补偿他工资，他做了7年，按照一年补一个月计算补偿金， 嗯、 并且叫他签了这个辞职书了。 嗯， 他也拿到这个钱了。 嗯。 拿到钱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哺乳期解聘是不是要双倍赔偿？ 嗯、 也就是说，做了7年，应该是7×2， 嗯、 然后再乘以每个月的平均工资， 嗯， 来计算补偿金，是这样的吗？嗯、他说：“我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来得及吗？” 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不是写的这个太详细，但是我是想从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来去做一些解答。 嗯、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女职工的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哺乳期呢主要是指1周岁以内的婴儿， 算哺乳期啊，所以就一周以内。那么这三期呢，用人单位是不能够擅自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如果擅自解除的话，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如果女职工要求继续履行的话，用人单位要履行。啊，如果是不履行的话，是可以寻求赔偿金。那么刚才他提到的这个其实就指的是赔偿金，赔偿金呢是两倍， 嗯， 就是他的标准的两倍，那么补偿金是一倍， 嗯 啊，那么他的前提是就是说他违法解除的情况下是两倍。那么在对这个，那么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他只给他一倍，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愿意辞职， 嗯， 啊，所以很多劳动者他不清楚劳动合同法有这个规定，所以用人单位就说那我给你补偿，他以为有补偿就可以了，他没有想到啊，用人单位是如果是这个女职工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一定要解除的话，他就是要双倍赔偿， 好，要么就是 上班，啊，他不知道啊，对，所以呢他就以为只要给我就可以了， 嗯， 那么他自己提出辞职的 辞职， 那就被理解为自己主动的， 嗯， 或者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啊，像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是一个赔偿的概念，他只是一个补偿的概念了， 嗯， 所以可能这一点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用人单位在女职工怀孕生产哺乳的时候，他以种种变相，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变相的手段要求你主动辞职，就是避免给你双倍补偿。因为你自己主动提辞职，你又没有办法有力的举证说是单位用人单位逼我这样的啊，因为这个需要有很大的一个举证的责任。所以呢啊，你自己写了一个辞职，那么用人单辞职的申请，那么用人单位自然而然就把它认定为是你自己愿意的， 嗯， 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寻求到双倍的补偿， 嗯，好，就是可以理解成你们双方协商一致了，嗯， 对， 除非 所以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也替他遗憾，就是说他除非来证明说我并不愿意辞职， 嗯， 啊，那么是我基于误解，基于你的胁迫诱骗， 嗯， 啊，但是对他来讲就有很大的一个举证责任， 嗯，所以这种官司如果劳动者要想获胜，这个举证的问题是个关键， 是非常难的，而且是非常难的，嗯，它既关键同时相对又是一个难点， 嗯，是，如果公司跟你谈的时候呢，你保留了一些录音的记录啊，或者是微信啊， 对， 短信的这种记录的话， 对，是， 或许对你来说就会有利一些， 是的， 是吧？ 对，如果是当时他有在公司跟他谈的时候，他有录音了， 嗯， 可能会好一些。 嗯，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和大家说的呢是这个生孩子的话题。其实生孩子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啊，是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同时呢是和我们的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和我们良好的社会环境啊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也是探讨了一些啊，从这个国家政策角度，从这个社会角色分工的角度，从大家的这种心理的意识啊以及生活习惯的角度啊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我们的节目以后呢也会多次跟大家来进行探讨。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李云律师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也谢谢您，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